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知道最近有那个武汉疫情，所以你们进来的时候应该都可以，就是做好自我保护，多洗手。然后我们旁边都有放那个酒精，所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酒精消毒水。那我们也鼓励，就是你可以戴着口罩聚会。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个温度枪，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量温度。但是我们鼓励大家就说做好自我管理，然后如果发烧的时候就留在家里面。等一下我们在宣布家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武汉疫情相关的一些教导和鼓励，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OK，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你的圣灵如何在初代教会运作，我们就求你今天在你的教会，在新庄这里运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关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想基督徒之间是有许多的疑问和混淆的。有不少人认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形容的五旬节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超自然的事件，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典范，是基督教信仰核心。在这个认知之下，有不算少数的弟兄姐妹称自己为五旬节基督徒。Pentecostal Christians 或者灵恩派基督徒，《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确有其重要性，但是问题就是重要在哪里？它的要点是在哪里？让我问：《使徒行传》第二章重要，是因为一，它为我们制定了一个凡是基督徒就必须追求的个人经历模式，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复制《使徒行》而。行传第二章所形容的灵恩经验，还是二，使徒行传第二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其历史之独特性。就是路加在此为我们描述一个是没有办法再重复复制的历史事件。现代人会高举我们的个人经历，历史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很重要。我个人的经历，我个人的经验才是有生命的，才是有意义的。而历史是死的，是过去的，是我无法体验的，凡我不能够亲身体验的东西，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在这个前设之下，我们就不会很奇怪，许多的弟兄姐妹首要追求的是个人的经历，就忽略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真正的意义，就是它的历史的意义。在20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就奠定了基督的教会，也就是奠定了我们的教会。2000多年前，五旬节也是上帝救赎历史的高峰，就公开展示上帝救赎的成果。从历史事件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凡是教会就是五旬节教会，我们也是五旬节教会。凡是基督徒，就是领受灵恩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灵恩派基督徒。但是我今天希望帮助大家开始明白，灵恩本身并不能够定义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任何某一种灵恩也不能够规范你或者我或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经验经历。在我们检视经文之前，我要提出三个预设给大家参考。我通常不太喜欢用讲到的时候说我们有三个要点、四大原则、五大等等等等，但是我今天有三个预设。其实这预设就是提供我们一个读经的架构。我们要读一篇文章、一个文件或一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们自觉或不自觉都有其预设立场。你需要决定你在读的是一本小说，还是新闻报道， 你要读的是虚构的娱乐还是忠实的历史，这会决定你怎么样读你手中的文件或者书。要好的预设，好的读经架构，好的诠释原则，可以帮助我们不止读懂《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帮助我们在未来几个月明白整本《使徒行传》。三周前我讲说，《使徒行传》首要关乎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是如此，那么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关于五旬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如何是首要关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的第一个预设是，五旬节它首要关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它印证耶稣的话语是真实的，他的应许实现了，他因此得荣耀。五旬节是关乎基督的荣耀。我不撇下你们为婴孩，为孤儿，对不起，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圣灵降临就表示耶稣没有撇下门徒们为孤儿，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都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们的应许。五旬节是关乎基督的荣耀，圣灵来是要宣告关乎基督的事，为要荣耀基督。预设二，圣灵在五旬节的工作，并非加码在耶稣基督救赎之功之上的额外的红利。OK， 好像是信耶稣是基本功。但是你要进阶，你要升等，你必须有圣灵的恩膏。关于这一点，Richard Gaffin 葛富恩博士在《圣灵降临》的那本书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解释。我等一下我念一段他的文字。我也一直在想说，这本书我们应该有一个读书会，但是改革宗教会就是有很多读书会 ，right？ 这个读书会，那个读书会 ，anyways。葛富恩博士写说，高升在天的基督与圣灵在教会之中的工作是全然合一，而且是一致的。圣灵的工作并非基督工作之外的附加品，也非某种独立运作而超越或者弥补基督工作的作为。圣灵的工作不是基督救赎之功之外的红利选项，反而圣灵降临就彰显什么？基督现今活在教会中工作，而凭着圣灵，基督显明自己与他的教会同在。预设三，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是历史的单一事件 ，one time happens。之后，人不能也不该复制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五旬节。这个预设其实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前提之上，就是我们明白圣经首要不是一本告诉人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行为手册，圣经它首要是关乎上帝的作为。讲得更清楚一点，圣经首要是关乎上帝的救赎历史，是关于上帝的大作为而非人的作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如何具体的在历史之中救赎了一群人做自己的子民。五旬节的意义就是来自于历史，不是来自于个人经历。 OK， 让我们看经文第一节。五旬节到了，到了这个字也可翻译为五旬节那时候满足了，就如路加福音9:51，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到了，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满足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加拉太书4:4，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到了就不单只指五旬节的日期， 五旬节的日期就是逾越节之后50天五旬，到了更代表上帝指定的时候到了，或者耶稣所应许的时候到了，或者圣灵该降临的时候到了。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三节经文，路加为我们叙述了很多的现象，也可以说是灵异现象或者超自然现象。注释书对这些现象各有不同的解读。Okay. 大风，大风代表什么？大风可代表上帝的同在，或者圣灵的临在。火，火可能代表上帝的显现或者上帝的审判。舌头，舌头可能意指巴别塔或者先知性的话语。到底代表什么？我会说以上都是。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三节经文所形容的现象，他们到底代表什么，我们要从哪里找到线索？如果我们的预设是这三节经文所要叙述的是某种可以复制的灵恩的经历，那么它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这经验的本身。我们就不需要花时间探讨这些现象背后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现象背后没有我们需要解析的意义。等我在说什么？因为这现象本身就是意义，因为它直接提供了人模仿的典范。你不需要理解，重点是你需要经历。我也不需要在这里解经讲道，重点是你们要等待大风从这屋子里面吹过去，然后你们每个人要开始讲方言。但是我们的预设是什么？我们的预设是这段经文是关于耶稣的，不是关于我们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就必须问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现代人我们会用科学来解释这些现象，当时的人从经文中看得出来，有人用尝试试着来解释他们所眼见目击的现象。他们被新酒灌满了，他们喝醉了， right？ 但是我们会说科学和尝试在此都不是合宜的诠释架构，他们都没有办法为我们做出应该得到的结论。对现场目击这些现象的路加在第五节提到，虔诚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也有一套诠释架构来解释这些现象。他们的诠释架构是什么？不是科学，也不是尝试。他们没有说，应该不是说这些人喝醉了，他们的诠释架构就是他们的圣经。虔诚的犹太人熟悉他们的圣经。我们也必须回溯到旧约的经文才认知大火、大风、火、舌头，这些不是偶发的灵异现象。在旧约里面，风往往是代表上帝的气息，上帝的气息往往代表上帝的灵，而上帝的灵有创造的大能。从起初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的灵又赐人生命。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活的灵，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或者诗人写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语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造成。风又代表上帝的灵，风有复活的大能。以西结书第37章，人子啊，你要预言，向风说预言，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面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当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这不外乎就是上帝正在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语展现出一个新的创造，而这新的创造就是基督教会的诞生。 这新的事实在他们住的屋子里面活生生的呈现出来。哦，你看得出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就是已经解经，用经文来解释经文，这并不是很粗糙的用一段经文的意思强迫的读入另外一段经文，而是在相信圣经就是我们上帝的话语这个前提，这个认知之下，用一组经文所归纳出来的原则或者意思来理解某一段经文，造成合理的解读。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火代表什么？火可代表上帝的同在，就像在出埃及记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火柱，给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火也直接代表上帝，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烈火，或者是会吞灭的火，是忌邪的上帝。这样的上帝是人不可靠近的。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在山上。火也可以代表上帝的审判， right？ 主以公平的灵和焚烧的灵洗净西安居民的污秽，又除尽在耶路撒冷流人血的罪。然而上帝也主动的向人以火的方式启示他自己，因此人可以直接接近火而不被吞灭。这是讲哪一段经文？摩西 ，right？ 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被烧毁。那天落在耶路撒冷门徒上的火焰，没有吞灭他们，就如耶和华上帝向摩西显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被烧毁。Okay，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第四节，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或圣灵所赐的话语，说起别国的话，或者用其他的口舌来说话。他们被圣灵充满，其实并不表示他们之前没有圣灵，甚至不表示他们之前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如他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边有写到，他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又满有圣灵的能力。被圣灵充满在此主要是表达门徒们被圣灵装备，为要执行上帝指派他们的任务。就如耶稣被圣灵充满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然后他又满有圣灵的大能，在加利利的会堂教训人。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严格来说，这不是他们说话，而是圣灵透过他们的口说话。这是圣灵他随他己意所做的事，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人可以学来的事情。你注意，第二章第四节其实就是实现我们上周所提到彼得在一章十六节所表达的圣经论。上帝的灵曾经借着大卫的口讲论耶稣基督救赎的事，上帝的灵如今借着人的口讲论上帝的大作为。路加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已经预告新约的圣经要写成。有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你要坚持人可以透过操练来学习讲方言，其实你在说什么？人自然也可以透过操练学习写一本圣经。这个圣灵借着人口讲论上帝大作为的模式，在使徒行传重复的出现。我们下周会看彼得如何讲论上帝的大作为，在第七章我们也会看到斯提凡他如何被圣灵充满讲论上帝的大作为，在第十三章保罗也讲论上帝的大作为。这大作为是什么？路加在第十七节所讲的上帝的大作为，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救赎历史，上帝的救赎历史 Redemptive History Historia Salutis。 我们注意这些人，他们从来不是抽象的论述一位神明，他们总是非常具体的论说上帝如何在历史中行事施行拯救，而最终是由他的儿子完成这个救赎。听到这别国话的人，别国舌头的人，路加说是敬虔或畏惧，那个字也可以翻成畏惧上帝的犹太人，他们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可能是指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也可能是指从别的国搬回本国的海归派。这些众人，但是不只包括犹太人，也是有皈依犹太教的人，有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和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有格里底和亚拉伯人或 Arabs 或者阿拉伯人。这经文中列出的国家是从东到西，从今日的伊朗到北非地区，也就是说这包括了当时犹太人遍及天下散居的地区。他们纳闷惊奇，一群加利利人居然会说他们的家乡话，这就好像忽然一个中南部的，忽然有一只普里来的奇葩，忽然开口说瑞典话，好像是这个概念。然后 ，anyway， 他们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言下之意就是加利利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圣经在另外一处也描述一群人说方言。这群人本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他们要为自己做大事情，要造一座通天的塔，要为自己立名，结果上帝就混乱了他们的言语，使他们的言语不通，又叫他们散居全地。有些注释家，有些学者认为这段经文五旬节的经文其实和巴别塔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仔细观看这两个事件，巴别塔和五旬节之间互相辉映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五旬节的意义。从巴别，人们是散居全地；在五旬节，人们是从天下的各国聚集于一地；在巴别，人们是本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他们要用这个语言述说自己的丰功伟业，为自己立名。最后结果却是各说各话，不能够理解彼此，有大混乱。在五旬节，一群本来只会说亚兰文的加利利人开始说各国的话，各国的方言，说各国的舌头，却叫各国的人听到一件事情，上帝的大作为。我不太确定是否就如许多人所说，五旬节就是翻转了巴别塔的咒诅，因为我不太确定上帝那时候将巴别塔的人驱散是咒诅而不是祝福。但是我认为五旬节很明显的与巴别塔有形成对比，在巴别人想要自立通天，但是最后他们无法得着上帝，但是在五旬节是上帝主动降临在人的身上，让人们得着了他。在巴别，人想要升天，结果是混乱和分歧；在五旬节，上帝的灵从天而降，有多言的言语，有多种舌头，但是却达到一个共识，叫人们都听到一个讯息，就是上帝的大作为。旧约经文，我们刚做的就是试着用旧约的经文帮助我们理解五旬节，但是要进一步明白五旬节的意义，要进一步明白五旬节圣灵施洗的意义，我们需要检视另外一个洗，就是三年前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所受的洗。三年前圣灵 以肉眼可见有形的方式，经文说是以鸽子的样式降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关于耶稣基督受膏者所受的洗，我们的确有很多可说的，但是我今天要大家特别的注意，在很多的在诸多的意义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耶稣受洗就是圣父透过圣灵公开的认证圣子的身份，以及装备圣子为要成就三位一体上帝的救赎之功。按照这个理解，我们就不难看出五旬节的意义。圣灵降临就认证耶稣基督救赎的成果，也就装备基督在地的身体，就是教会。在五旬节，圣灵是以肉眼可见耳朵可听的方式降在门徒的身上，就是基督借着父所应许他的圣灵公开的认证。认证什么？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所喜悦的，这是蒙我所爱的，这是我为他们舍身所赎回来的人。我的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我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五旬节是历史事件，是以此来说是救赎历史的高峰，是基督将他所成就的救恩以公开的方式借着圣灵施展他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因此教会之后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式领受圣灵，因为凡凭着使徒见证而信耶稣的教会就是同一个基督教会，我们认的是同一位主，领受的是同一位圣灵。换句话说，我们是凭着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而信耶稣的教会，我们就是属于使徒当初所奠定的大公教会，我们就是属于最原始的五旬节教会，我们就有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一个基督徒定义上就是有基督的灵的人，你不可能得着基督而没有基督的灵，也就是说你万万不能将基督与他的灵撕裂。你能够信耶稣就印证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今天在此乐意听基督的道就证明基督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就印证圣灵工作。要说得救的人或者基督的教会可能没有圣灵，其实就是让基督的肢体我们与他的灵撕裂，这就是分割基督和他的灵，这万万不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追求圣灵，这其中最大的危机也是最大的悲剧，不是他们爱说方言，也不是他们唱诗的时间太长，或者他们太热衷于参与医治特会，而是他们没有基督。他们追求圣灵的恩赐，反而撇下那赐恩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荣耀基督。圣灵他如何荣耀基督？我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要引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透过基督的圣道塑造圣徒有基督的样式，借此叫基督在弟兄中做长子，以此荣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所受的洗总是指向基督教会在五旬节所受的洗，但是在五旬节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洗。 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已经预告三年之后，他要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他一次也不能后退，因为他若后退，我心就不喜悦他。当耶稣对施洗约翰说：“我们这里，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其实就是预告有一天这个义将要在十字架上成就。后来耶稣他自己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烧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施洗约翰说：“那我以后来的人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凡耶稣所施舍的，他自己必须先领受。”诗人说：“耶和华要向恶人密闭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先知以赛亚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以致喝尽。谁喝了这杯？恶人，悖逆上帝的以色列人。父啊，你若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愿，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喝下那杯，那恶人本该喝的杯，也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本该喝的杯，他喝下一滴也不剩，以至于喝尽。在十字架上，耶稣他受地狱烈火的洗，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是的，他先受圣灵的洗，他再以圣灵施洗。他先受火的洗礼，再以火施洗。五旬节那天的火，它不仅代表基督临在，也应该提醒所有的人，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审判。这愤怒和审判最终是落在我们的主身上，所以如今就不落在我们身上。那火如今就不吞灭凡属上帝儿子的人，但是火对其他人是警告：若上帝的儿子不为你承担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有一天你自己要承担那火一样的审判。朋友们，你领受圣灵了吗？你有圣灵吗？我如此问，不是问你是否会说方言，或者说你敬拜赞美是否可维持一个半小时。我这样问，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法问：你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让你认知你自己是罪人吗？让你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吗？让你认知他为了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吗？我这样子问，其实就是问你信耶稣吗？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献上初熟的果子，为要纪念上帝的拯救。耶稣在逾越节与属于他的人立下新的约，然后他在十字架的祭坛上献上自己。三天后，他成了从死人中复活出熟的果子。以色列人在逾越节之后的50天守五旬节，纪念农作物的收成，也纪念上帝的恩典。如果耶稣是逾越节出熟的果子，那么耶路撒冷教会五旬节在50天之后，就是他的灵所结出的果子，是他救赎工作的第一批丰收，我们也是这救恩工作的收成。 这就是五旬节的意义。上帝的儿子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在他的教会上，就印证这是他的教会，就装备他的教会，就差派他的教会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2000年前五旬节圣灵降临，就预告有一天我们要在新庄，在这一间屋子里宣告你的大作为。我们能够讲，能够听，能够信，就印证你儿子的确赐下他的圣灵。我们能够听到而行道，就印证基督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我要塑造我们有基督的样式，我也要荣耀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奉他的名祷告。